心烧焦难以复活，可是我想要忘了，恐惧如何把我上锁，期待阳光炙热，爱来的时刻能用 你会在哪里？秒针转动滴滴